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星期一晚的九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的节目建筑二，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讲中国建筑的。在直播室里面呢，继续有我冯杰，亦都有黎东耀 Stan， 还有曾卓然的卓然兄。 Hello，Hello，Hello。 我们有时呢将一些建筑物拉回去我们生活当中呢，又或者是我们所讲的民居啊，就这样看都见到很多中国的特色的。 是啊，所以呢今集呢我想再关注返去民居嗰度，亦都嚟到我自己主持嘅美声啦，我都想呢返返一个比较近啲嘅位置嗰度啦，就主力呢讲返广东省啦，同埋深圳啦，或者係返返新界呢咁嘅地方，特别主要想讲围屋啦同埋围村嘅。 主要是华南地区啦，系咪 啊？其实呢如果讲围村或者围屋咧，呢两种嘅民居形式咧，我咧就会先再讲远少少啦，就去翻去我哋即系普遍全中国呢个咁嘅规模咁嚟讲，譬如中原嘅建筑形式，譬如佢中原嘅府邸嘅建筑啊，主要咧。都是以合院，即如果大的可以叫合院，小的可以叫天井，这种这样的方式来到去建构基本的那个空间形式的。尤其在它的中轴线上面呢，那个建筑物的排列呢，都是以譬如一个门楼啦，跟住会有一个嘅合院啦，即係一个空地啦，再相间咁样去加一啲嘅厅堂，再喺后面再加合院，再后面有厅堂，呢、這个咁嘅间断式嘅空间构成方式，咁、呢个系源自普遍嘅啊，或者以中原为代表啦嘅空间构成方式嘅。咁如果去到近少少嘅南中国嘅地方咧，譬如我哋都会知道有一种喺福建嘅就叫土楼啊，吓咁土楼其实就系已经发展到一种近代嘅集合式住宅吓、你可以话佢系村落，亦都因为佢系比较连续性啊，甚至乎咧超过一层嘅或者几层高嘅，完全咧围咗喺一个大嘅围墙里边嘅，咁所以咧佢哋咧亦都叫土楼啦。咁呢一种咁嘅土楼喺我自己嚟睇咧，都系同中原嘅府邸嘅合院形式咧就比较近似嘅。如果你关注翻中轴线咧，都系会由门楼，跟住亦都系会有天井啦，再去翻啲厅堂啦，再去翻天井，再去翻后面有一个厅堂咁样嘅形式嘅。咁而如果再近少少嘅，由福建落到去潮州，咁亦都会好流行一种叫宅嘅建筑形式啦。咁都系类似嘅，但系最主要咧都系聚族而居，即系同一个宗族就圍住晒自己，咁裏面呢因為人數眾多呢，咁唔冇可能係一個大廳堂去或者一間房去擺晒所有嘅建築物㗎嘛，咁呢都會分成為好多細小嘅建築物，咁基本上呢全部都係一個大嘅圍牆裏面嘅。呢一種咁嘅形式呢都係合院啦，再加一啲長嘅巷仔啦，咁呢啲咁嘅形式。咁如果返到落去廣東呢，咁亦都係可以見到好多近似嘅村落，或者叫做圍屋，或者叫做圍村嘅形式嘅。 係啊，我哋認識即係中國建築咧，同西方建築咧，我哋嘅要求有稍稍有啲嘅唔同咧，其實係因為咧，即係中國幅員係比較廣闊啲，即係我哋面對住譬如話廣東，一個地方啫，點解要講咧？或者福建啫，點解要講咧？但係其實你睇翻咧，即係以個廣東省嘅幅員嘅廣闊咧，其實同歐洲嘅咧，唔好話小型國家，係啲中型國家相比咧，完全係差唔多大細，即係 中國嘅一個省已經大過好多歐洲嘅國家， 人口亦都係啦， 人口更加十倍不止嘅，即係一個深圳咧，已經係歐洲幾個國家加埋人口都比不上一個城市。咁所以我哋可以話咧，即係喺啲咁嘅情況之下，我哋認識中國建築咧，其實每一個地方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唔同嘅源流啦、唔同嘅族群啦、唔同嘅生態啦，喺中間度變嘅。咁所以雖然咧係一條大嘅脈絡，因為佢一個即係叫做高度統一嘅長期嘅一個叫共同嘅管治之下結果，所以大體係差唔多嘅。但係裏面嗰啲細節咧係好值得我哋去分辨同埋去理解嘅。 咁又返返去我哋近啲嘅地方去讲啦，近啲啦，香港新界围村呢啲咁嘅文化，咁大家已经可以好近咁样可以亲身去见得到。咁呢一个我哋成日都讲围村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类型，最多人讲呢其实就係围头村啦，同埋一个客家围，即係两种嘅分别嘅。 係啊，呢度呢真係大有文章，一阵间呢我哋请阿 Stan 慢慢要同大家再分享。我先呢就补一补一啲是即有关的名称之际和名称之间的重要的历史和历史的过程，那些的补充应该会对大家了解那个整个大的局面是有帮助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先讲个广东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我们今天见到广东省，如果你由香港数上去，深圳的西边起其实有不少的平地在这里，即我们说今天的龙岗啊、深圳机场啊、宝安啊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些平地，其实它在分类上面都是连接住珠江口的，即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它哋嘅生態啊、升起咧比較相通，咁但系咧深圳嘅中軸線嘅拉去東邊一度數咧，其實你會發覺今日嘅譬如咩惠陽啊、惠東啊、梅州啊，或者中間向上升，譬如江西即係嗰啲個地方啦，咁其實咧係一啲山區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兩邊咧雖然係都係好近嘅地方，但係因為咧嗰個地理位置唔同咧，先天咧就有啲變化同有啲唔同，所以第一。第二點咧就係明朝中葉嘢咧開始咧就有所謂嘅偏戶齊民嘅政策。偏戶齊民嘅政策咧係咩意思咧？就簡單講咧就話人咧係被土地咧固定係偏咗入去某一種嘅户籍同埋形式，即係話你係農民就世世為農民，你係軍户嘅你就係世世為軍人。咁啊，甚至乎誇張啲黑蓋都有户嘅，即係話你一世去喺裏邊做。咁我哋話咧偏咗户之後咧，整體嘅人咧就可以固定落嚟。咁加埋咧喺明朝中葉以後咧，就係大禮儀之爭咧開始咧就有所謂嘅族谱啦，同埋祠堂嘅出现，咁所以咧喺呢个咁嘅局面之下咧，有唔少嘅偏户齐民咗之后嘅农民咧，因为祠堂咧就变成咗好多条村嘅经济结合，咁呢啲村咧慢慢咧就成为一个一个嘅山头，一个小小嘅山头，咁就喺华南呢啲地方咧，慢慢兴盛起上嚟。之后我哋正话讲咗啲广府嘅啲形态啦，咁。另外有啲即係有啲山區嘅地方咧，就另外有一批今日叫客家啦，但係當時係啲山區嘅生活嘅一啲嘅人嘅，咁佢哋有啲係經商嘅。另外一批咧，必須要講嘅咧，就係喺沿海邊界嘅，可能係潮汕，可能係廣東啲嘅漁民。咁當時咧，即係我哋叫做疍家。咁疍家喺明朝中葉以後咧，其實都係偏戶齊民政策入邊嘅一部分，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有户籍嘅。但係咧，因為偏戶嘅過程因為疏散，去到清朝嘅時候咧，呢批嘅疍家咧漸漸成我哋今日，譬如我哋香港理解水上人嗰種咧，居無定所、無家可。定嘅一批嘅人，今日喺香港嘅唔同嘅一啲嘅细嘅地方都见到呢啲嘅疍家人咧，佢哋就算系去村落就落地生根咧，就算去村咧，好多咧其实都系喺岸边咧搭棚去住嘅。咁其实可以见到咧，其实背后影射咗一样嘢，就系疍家呢啲嘅人咧系不受我哋之前所讲入偏户齐民嘅良民欢迎，因为佢哋竞争紧或者竞逐紧啲土地嘅重要部分， 甚至被歧视。 系啦，喺明清之际，仲有一个重要嘅事咧，就系郑成功啦，就喺台湾咧就树立政权。咁然后咧就同当时清朝啱啱开局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对抗。咁而面對華南局面咧，係好難處理嘅中央政府，尤其係呢啲咁嘅北方嚟嘅清嘅管治咧，係對呢班人係冇處理嘅方法。咁所以咧，就我哋即係知名嘅影響住我哋即係香港或者係華南好重要的一件事，就係、是、所謂遷界嘅事件，就係咁嘅背景之下出現。因為清政府係冇辦法處理呢班人，同埋要防衞鄭成功嘅即係同佢聯繫咧，所以咧就要將佢所有岸邊嘅人耐曬。咁啊，咁嘅耐曬嘅過程咧，基本上咧將所有留低建築物咧都拆咗，當時咧亦都有大量燒毀啦、拆咗嘅。部分，咁所以你话咧拆咗之后啦，到迁界之后嘅覆盖之后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见到，我哋今日而家我哋形容或者讨论嘅围村啊，或者话族群嘅面貌嘅一个情况。 咁但系如果咧我去研究广东嘅建筑咧，咁我都系分三大文系咁样嚟到讲嘅。我会关注就系广府嘅族群啦，客家嘅族群啦，同埋潮汕族群。 啊，咁因為彈家咁佢哋嘅喺網上面嘅建築就比較少啲啦， 冇錯。 咁、但係點樣去定義呢三個文系或者呢三個咁嘅族群呢？其實嗱，不同嘅族群喺一個長時間嘅遷移過程呢，其實可以構成一啲好複雜嘅網絡，甚至乎佢哋之間係會轉變佢哋嘅身份都唔定嘅嚇。咁、所以咧，如果純粹用血緣咧嚟到去研究呢啲人咧、其實係有不足之處嘅。咁、但係咧，有一種最簡單嘅、最方便嘅方法，就係從佢哋嘅語言嚟到去研究。咁如果佢係講嘅係廣府話嘅，咁當然即係好清晰地佢嘅身份。正常嚟講都可以被定義為廣府嘅族群啦。咁如果講嘅客家話嘅話咧，咁當然佢就係可以定義為客家族群啦。咁譬如我又不如又俾我賣少少廣告啦嚇。咁我本身咧都係香港嘅本土語言保育協會嘅幹事嚟嘅。咁咧其實呢一個咁嘅會咧都係想保育翻即係香港，特別係新界區咧嗰個所謂嘅原居民嘅語言啊。咁究竟香港嘅原居民嘅語言係咩呢？其實就好多種，不過最主要呢就係兩大語言，一就係所謂嘅圍頭話，另一類呢就係客家話。咁而亦都係可以用呢兩個族群佢哋嘅建築物亦都係表現咗好唔同嘅形式嘅。 係啊 ，Stan 呢個講法其實係有最近嘅社會學或者文化研究嘅相關嘅支持。即係我哋話咧，其實語言咧係我哋話建構今時今日嘅所謂嘅民族認同或者一個地方嘅一群人嘅認同嘅重要嘅一個元素。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基本上咧，我哋睇到有个脉络嘅，就系咧，如果喺新界或者成个香港嚟讲咧，偏东面咧，其实系客家人为多嘅，而偏西边咧，譬如去到元朗啊嗰啲咧，咁就系广府或者叫做本地人啦，或者叫做围头人系为多嘅。咁而香港再打上去嘅深圳咧，其实就系啱啱咧，再联系到成个广东省咧，啱啱系东面嘅客家为主同埋西面嘅广府为主，呢两种文化啱啱就交汇嘅线嚟嘅。咁、而香港就係喺呢条线嘅最南端。咁所以呢我哋就你可以话好好彩呀，啱啱会见到晒呢两种客家同埋广府嘅建筑物喺里面，特别系围屋啊、围村啊呢啲。 咁具体嘅分别又系点样呢？ 咁不如我先讲客家先啦，因为头先都系一路讲緊由中原嘅府邸合院建筑、再讲福建嘅土楼。呢、一个系列呢其实对于客家嘅围屋嘅影响系相对比较大少少嘅。客家佢哋来源主要系嚟自梅州啦，咁佢哋咧建立咗好多嘅村落啦，咁、但系佢嚟嘅时候咧，其实本身咧有一批嘅所谓嘅本地人啦，咁嗰啲本地人咧，我哋而家叫佢哋就叫围头啦，或者如果用语言嚟到去定义嘅话咧，佢哋属于广府嘅族群嘅，咁佢哋嚟到之后咧。呢啲咁客家人，佢会继续用緊佢哋喺迁移嚟之前嗰个地方嘅嗰啲咁嘅建筑形式嚟到去起佢哋嘅住宅嘅。譬如我哋会见到最简单嘅所谓嘅圆形啊、原始嘅形式。譬如喺柴湾，柴湾系港岛区啊，但系都系喺东面啊嘛，系咪？柴湾有一个仍然保留住嘅叫罗屋，咁呢个罗屋呢变咗博物馆啦、其实只不过系一间好简单嘅屋，不过呢我哋拆解佢睇呢所谓嘅三间两廊，即系佢其实一个主屋呢就系、分成三个开间嘅，咁就是中间嗰个厅堂最重要啦，两边有房啦，咁但系佢两边嘅房嘅前面呢有所谓嘅两廊，两廊即系呢佢中間係一個天井，咁兩邊咧有一個簡單啲嘅建築物，咁啊為之廊屋，而前面正門咁有一個圍牆去圍住啦，咁所謂嘅三間兩廊，咁呢個咧就形成咗客家嘅民居咧通常會有嘅一個基本嘅形式，咁啊呢個最簡單嘅啦。咁但係咧，如果去到複雜少少咧，當佢哋家族係比較大啲嘅時候，佢哋起新嘅屋咧，咁佢哋咧 就會以呢一種三間兩廊做一個組合啦。譬如好似而家荃灣嘅三棟屋啦，比較保留得好啲。所謂嘅保留其實係形式保留，不過結構其實就全部都係鋼筋混凝土嚟嘅。咁唔緊要啦，呢一個咁嘅我哋叫遺屋啦，三棟屋呢個咁嘅遺屋就係陳氏嘅，就喺清初嘅時候遷落嚟嘅。你見到正中間呢都係有四間咁嘅三間兩廊嘅遺屋，然後呢喺呢四間嘅中間呢其實有一條中軸線。咁中軸線呢又係由門外開始睇呢，就係、是、有個門廳啦、即係一個我哋叫正空間，即係因為有屋頂嘅空間我哋叫正空間。咁佢後面呢就係、是、一個天井位，咁我哋叫副空間啦、因為露天㗎嘛。咁然後再入呢就係、是、一個中廳正空間，然後後面第二個天井副空間，再去後面呢就係佢嘅主廳，就係、是、所謂嘅陳氏加持，即係擺滿晒佢哋嘅神主牌嗰咁嘅地方。咁基本上佢中軸線呢就係、是、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嚟到鋪排嘅。咁、然後再喺左右兩邊同埋後面呢分別呢亦都有三排嘅排屋。咁樣呢就形成咗所謂比較小型啲嘅簡單啲嘅客家遺屋嘅形式啦。 我喺沙田呢其實有個遺屋或者遺村呢都好出名嘅、就係、是、曾大屋。咁我都親身去過一次。咁我覺得呢佢嗰個感覺呢比起頭先啊 Stanley 所講嘅嗰兩個嘅遺屋呢都係有啲分別㗎、因為我去曾大屋嘅時候呢就覺得佢嗰、那個城墙嘅感觉咧，好浓厚嘅、好似系一个微型嘅城市啊！即系我哋话一个中国嗰啲，咪一个城墙啊！即系我哋之前讲好多啲城墙入面就围住一个城市咁样噶嘛。曾大屋呢个就俾我感觉系一个缩细咗嘅一个城市嘅感觉。 冇错啊，或者一般学术界咧会定义呢一种曾大屋吓嘅形式咧，就叫城堡式嘅遗楼啊，或者遗屋啊。咁啊，曾大屋就又叫做山下围啦，或者另一个名字叫一贯世居。如果你熟悉深圳譬如龙岗地区呢，其实你要知道呢仍然存留住大量叫做乜乜世居乜乜世居呢啲咁嘅居住形式。咁呢啲呢其实都系客家式嘅遗屋嚟嘅。咁、甚至乎系好大型嘅。咁、所以呢呢、這个咁嘅沙田曾大屋呢其实佢唔系一个好旧嘅啫。当然起嘅时候就系1861年啦，你话旧又得唔旧又得，咁清末啦。咁、佢其实同深圳特别系龙岗地区嗰啲嘅城堡式嘅遗楼呢个形式系非常相似嘅。咁呢个我哋都会睇到新界喺变成殖民地之前呢，其实佢本身就系同深圳地区呢系同一个管辖嘅区域㗎嘛、当时系叫新安县㗎嘛。咁、不过呢龙岗地区呢就唔系入于新安县嘅，系另一个叫龟善县嘅。咁主要呢就系、是、聚居咗大量嘅客家人嘅。咁、但喺建筑形式上面呢，由呢个深圳嘅龙岗啊一路扫落嚟香港嘅新界地区，其实都会有呢一种城堡式嘅遗留嘅。 这个族群都好容易会揾到一啲嘅证据嘅。即系唔好话客家个地方系咁啦。我哋话元朗嘅譬如邓氏啊文氏啊呢啲嘅地方呢，其实呢喺深圳呢，而家嘅深圳呢，深圳机场附近呢，其实一样有一群嘅人呢系聚居喺嗰度。咁但系呢其实你好轻易呢可以问佢哋倾到偈，我都识佢哋。佢哋都讲其实佢哋系以前有元朗呢一度迁移返过去。即係佢就唔係由深圳落嚟嘅，其實佢最早係深圳落咗嚟香港，住咗一大好長嘅時間，因為人多，隨住珠江口咧上翻上面居住。咁而喺兩邊咧，其實當時係冇界嘅，冇任何嘢，就係順住咁樣去來往。咁所以今時今日就劃成咗即係兩個唔同嘅地方咯。但係以前咧，其實曾經係一條綿連住嘅，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哋係食基圍，即係靠住啲基圍啊、岸邊啊啲咁嘅地方嘅一啲好豐富嘅土地、肥沃嘅土地去生活嘅一班人嚟。 嗱，咁啊轉一轉句講呢個廣府圍頭或者本地嘅圍村咧。咁呢类型嘅围村呢，如果你去研究佢嘅出现嘅范围呢，其实呢大概是等于呢远到去东晋时代啊，当时有一个叫做保安院啊。咁、慢慢再演变呢，去到清代嘅时候呢，其实呢就形成咗所谓嘅新安院啲咁嘅地方啦。咁、大概佢覆盖嘅范围呢，就喺新安院嘅西面。加少少就喺譬如东莞县啦，咁而家嚟讲呢就係、覆盖香港啦嘅九龙同埋新界，再加埋深圳市嘅西面啦，去到增城县啊，甚至乎远到去广州市嘅东面嘅郊区呢，其实都会见到呢一种好近似嘅所谓嘅广府围村嘅形式嘅。 如果你講裏面住嘅人嚇、啊，譬如鄧族啦、香港就新界嚇、啊，可能其中一個最大嘅族群啦嚇、啊。鄧族最早就係嚟自宋朝，已經係落到嚟新界嘅，當時叫岑田啦嚇，咁即係而家咧其實即係錦田嚇。咁、啊、當時咧雖然未有圍村嘅記錄。但係咧，估計佢哋咧就已經住喺一啲你可以叫開堂嘅村落或者散嘅村落，即係冇圍牆嘅村落。咁而相繼咧喺宋朝以後一路元明去到清初咧，甚至乎係再有其他嘅大族。咁所以我哋而家一般都會講話新界有五大族噶嘛。 係啊，同埋我哋話嗰陣時咧，即係最早係鄧氏就佢哋。共通認嘅先祖係鄧符協啦，即係佢哋認為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一個世外桃源嚟嘅，即係簡單講就係冇人居住嘅世外桃源。咁所以咧，亦都冇乜咩外敵啊、侵略啊、叽哩呱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自由居住嘅、即係佢哋唔需要話好驚啊，即係啊隨時會俾人哋打啊、俾人哋打劫啊嗰種，即係一個太平嘅形式嘅感覺下去居住嘅一個地方。 咁所以佢哋就冇需要建圍牆嘅咯。如果佢哋咁太平， 呢、個可以問阿 Stan 嚇，但係 Stan 一步一步解。其實你就講到即係一個可能起圍牆一個重要嘅防禦功能嘅問題。 理論上咧，點解會出現圍牆呢一樣嘢咧？嗱，首先，如果你要追溯翻北方啊、中原，其實本身咧都會有一啲嘅大宅，都會有佢哋嘅圍牆嘅嚇。古時有所謂嘅堡啊、寨啊或者烏堡啊呢啲咁咧，其實好早期已經有嘅。咁所謂嘅呢一種圍住自己嘅譬如大家庭或者大家族嘅形式咧，自古都有嘅。但係你要建一啲圍牆咧，其實有兩個主要嘅因素啦。首先，你有冇錢先？咁你要去到一個經濟上有足夠咧，先至可以起。因為咧圍牆咧，我哋而家睇就可能好簡單啊嚇。其實我哋之前講城市嗰啲咁嘅情況咧。喺古代嘅技術嚟講咧，冇可能係一啲好薄嘅結構嚟嘅，一定要好厚嘅。 坑土嗰啲得唔得？嗰啲算唔算？ 就係啦，其實甚至乎我哋而家見到嘅有啲流傳落嚟嘅圍村咧，其實都係用坑土嚟到去起嘅圍牆。咁、如果用呢一種咧，你會見到佢嘅牆咧係特別厚嘅，亦都係會出現譬如個底係闊少少，上到去慢慢收窄呢一種正常嘅結構形式嘅。而去到咧青磚啊呢啲咧，一係代表個時期係比較厚少少。二就是亦都是更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做得出青磚圍呢一種形式， 係啦，同埋一樣好緊要嘅分別嘅就係咧，宋朝嘅時候咧，大抵咧村就係村嚟嘅，但係咧，正話咧有講即係所謂嘅大禮儀之爭之後咧，嗰、那個族譜啊，就可以咧拜呢個共有嘅太公啊。呢件事結果咧，就係話咧嗰啲村落變成咗經濟功能，即係話咧佢可以儲存財產啦，或者經營生意啦、放貸啦，種種唔同嘅嘢。有錢先圍噶嘛，耕田咧唔使圍住嘅，你有咩俾人偷要 命偷係 啦。但係你有祠堂，你有自己嘅宗族，你有保護好多財產嘅時候咧，呢、這個嘅防衞功能咧就不可或缺啦。 嗱，首先佢哋有条件起围墙之余咧，咁亦都要睇佢究竟有冇呢个需要，或者起围墙咩好处先。咁咧，如果你话佢哋其实本身都系聚族而居嘅吓、一个大嘅家族，或者甚至乎演变成一个大嘅宗族咧，如果你有个围墙去围住咧，其实咧都系对佢哋成个宗族嗰个内向性啊，或者系团结性啊，都会有一啲嘅帮助。而你亦都可以话，如果真系唔系一个同一个宗族，或者呢一班人就算系冇血缘关系啊，佢哋本身都唔系好熟嘅话，你又用幅墙去围住佢哋，其实就好难生活嘅。 我再举一个我所知嘅一个例子咧，即系譬如话深圳今日嘅，譬如福永镇同埋沙井镇呢地方，其实就系邓氏、文氏佢哋以前居住嘅好多嘅旧嘅村落。咁佢哋选择咧，都系将个村落嘅屋咧起喺一啲所谓旱地嘅度嘅，因为当时佢就喺岸边啊、基围嗰啲地方好多。咁嗰啲旱地通常咧就系喺边嘅农田上边一啲高嘅地方度起，即系佢唔用围嘅，即系佢唔起到有个围墙，但系佢起一个高地嘅地方， 即系自然嘅围啦，变咗 同埋起高少少。点解咧？因为泛滥嘅原因，佢哋必然系起高啲，咁所以佢哋就会占据咗啲比较高嘅有利嘅位置，而岸边嗰啲穷啲嘅人咧就住咗喺边啲，咁啊一定咁浸嘅。佢哋啲屋就年年周期地系被水浸，咁嗰啲人咧亦都会俾围头人所歧视嘅，因为嗰啲人住喺一啲冇可能储存任何嘢嘅地方。 咁咧，如果你讲第二个原因咧，头先提过啦，即系你要起围墙。第二个原因就系你真系有一个需求喺度啦。咁咧， 又要睇翻個歷史啦。其實咧，東南嘅沿海咧，去到明朝中葉咧嚇開始咧，個治安係有惡化嘅。咁當然呢個牽涉咗好多啦，本身嘅呢個沿海嘅盜賊啦，或者海盜啦，甚至乎如果再廣闊啲嘅，會牽涉到可能日本嚟嘅所謂倭寇啦，呢啲都會影響咗呢個成個東南沿海嘛。而廣東省咧，譬如特別去到新界地區咧，都唔可以獨善其身啊。咁咧慢慢咧，成個華南地區嘅沿海地區咧，開始出現咗一啲圍村咧，佢哋去圍住自己嚟到去作為一個保安嘅原因，咁樣嚟到去有一個防禦外敵嘅功能喺裏面嘅。咁而正正咧，呢一啲由當時嚟講咧，已經佔據咗一啲可能，因為比較早嚟到呢個地方嘛，佔據咗一啲比較肥沃嘅土地，咁咧開始有錢，咁佢亦都有能力去起呢啲咁嘅圍村嚇，咁樣去聚族而居啦嚇。 咁即係咁嘅講法就係、是、本身嗰啲居民咧就住喺度嘅，咁跟住就發現有啲防衛治安嘅問題，因此咧就再起咗一啲圍牆去圍住自己條村，係咪應該咁樣嘅？ 即係圍牆係後於村落嘅建造嘅。 嗱、啊，呢、這、一個咧又牽涉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嚇，可能我哋叫做 urban morphology 啦，都市形態學啊。究竟我哋去睇一啲古蹟嘅時候，現存去估計翻究竟佢嘅演變過程係點？嗱、啊，首先我頭先講嘅，佢哋初嚟嘅時候，經濟未有能力，加上未有呢個需求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好簡單，就係幾間屋啊，或者橫排咁樣嚟住啦。咁當佢哋有錢嘅時候咧，佢哋覺得需要有圍牆。咁咧有兩個可能性嘅，一就係、是。就咁喺佢哋住緊嘅附近咧，起一啲新嘅所謂圍村，咁一次性咁樣去起一個有圍牆圍住嘅，咁再喺中間有屋嘅，呢一個係一個可能。第二種可能咧，佢哋係喺佢哋已經住緊嘅一啲原本冇圍牆嘅村嘅周圍，加一啲圍牆，咁呢兩個可能都會有嘅。 即係起一條村定係直咁起埲牆嘅分別？ 係啦，咁啊當然，如果有錢嘅，你會估計到可能係會完全新起一次性規劃嘅一個圍村啦。咁、如果可能唔夠錢嘅話咧，咁可能就係就咁喺個外邊加圍牆都唔定嚇。咁、當然亦都有可能會有第三種嘅，就係、是、叫做先起一個。圍村，但系呢个圍村咧，基本上先系一个圍牆先嘅，咁而里边嘅建筑物咧，可能系少啲嘅，或者疏落啲嘅，然后再慢慢睇下有冇人去有钱去买嗰啲地咧，再喺里边慢慢填密啲，加一啲嘅村屋喺里边，咁啊形成咗而家我哋见到嘅圍村。咁而喺新界咧，我哋都会见到大概都会有呢两种嘅圍村嘅，有一种咧比较疏落少少，譬如咧我哋见粉岭嘅老圍啊，就系呢一种啦，佢系细型啲啦，圍牆亦都系厚而矮嘅，亦都系好似你见到唔似系一啲好有钱嘅人用晒青砖咁嚟起嘅，咁里边嘅村屋咧，亦都系疏落少少嘅。虽然我哋都会见到有围门，甚至乎里边咧，亦都会见到少少好似有啲宗族线形成嘅。咁呢一种咧，我会断定佢为由嗰种簡單嘅疏落式嘅圍牆村，慢慢過渡去比較嚴謹啲嘅密集啲嘅圍村之間嘅情況。咁而到後期啲咧，譬如香港最出名就係元朗嘅吉慶圍啊，呢一種咧，而家仍然見到佢比較大型啲，亦都係個結構係更加之嚴謹嘅。咁呢一種咧，我哋會叫佢做廣府式圍村裏面嘅所謂嘅原生型啊，即係咧。應該相信就係一次性嘅規劃㗎啦，因為咧你見到佢嘅結構越嚴謹嘅地方咧，其實佢經過一次性規劃咧，嗰、那個機會率係高啲嘅。如果你越係不規則或者越係鬆散嘅結構咧，我哋估計佢係經過超過一次規劃或者慢慢再演變加建呢嗰個機會率咧係比較高啲嘅。咁所以咧吉慶圍咧，我哋相信係一次過嘅。 咁關於圍村啊或者新界嘅文化咧，咁繼續講其實都可以繼續講好耐都未完。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今次我哋喺下半節嘅時候咧 ，Stan 同我哋揀咗呢一套嘅電影咧，就可以繼續咧延續呢一個話題去講下新界嘅文化同埋圍村啊。咁大家咧千祈唔好行開啦。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 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围村啊，咁今次拣嚟嘅电影咧喺亭台画影间嘅环节同大家讲咧，个风格咧可以话系突然之间系跳咗一跳，变咗一变嘅，同以往咁多集嘅呢个环节所讲嘅电影咧都好唔同喎。 Stan 睇时装系对我哋嚟讲好新鲜嘅事， 系啊，真系耳目一新啊！究竟系边一套电影呢？ 足二亭台画影间，窃听风云三。电影在2014年上映，由麦兆辉、庄文强执导。故事讲述以陆汉图、陶叔为首的新界乡绅，计划与中国大陆的富商万山合作兴建丁屋大厦，赚取丰厚利润。为了排除异己，陶叔手下罗永就揸车撞死大地主陆永远，令到计划得以顺利执行。五年后，罗永就刑满出狱，陶叔手下陆金强、陆永富、陆建波、陆永全四人当时得令。为了谋取暴利，他们四个开始叛逆陶叔以及万山。罗永就在狱中认识电脑专家阿祖，并联同阿祖监视陆金强等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开始他的复仇大计。 麦兆辉、庄文强导演的《窃听风云三》就是《窃听风云》系列的第三集啦。这一班人马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系列很出名，像《无间道》系列，也都是麦兆辉有份去工作的一些导演。我最早呢最喜欢他呢，就是一出可能大家都未必听过叫《爱与诚》的一出电影。 我有看过 啊。是啊，我就说就是陈晓东、梁咏琪主演的一出。咁啊，就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在应该是越南的一个拍摄的一个电影，很有趣，很有意思和意味。咁风格比较强烈。咁但后来呢，我哋见到成名之后，即係无间道啊或者係少年风云系列嘅麦兆辉同庄文强呢，因为佢哋编埋剧嘅好多都非常之具体，就係近几年港产片上见嘅嘢，就係柳桥。即係话呢，佢喺剧情里面呢总会有一个峰回路转嘅过程嘅。即係两次呢係要谋求令到观众呢惊讶，啊原来係向住个方向发展嘅。咁柳桥好成功嘅呢，就可以柳就出神入化，譬如无间道一啦、少年风云一啦，我相信呢都好成功嘅柳桥嚟嘅。咁我《少年风云三》嘅柳桥咧，我就自己就嗰啲有点太夸张啊！第二样嘢喺即系佢哋嘅编导两样嘢常见嘅嘢咧，就系咧所谓对善恶嘅一种嘅评述同埋判断，即系话咧佢喺里边有讲人嘅善恶同埋暴嘅。譬如《无间道》里见到一种暴嘅观念啦，喺《少年风云》里边都清晰见到所谓暴嘅观念，即系你做嗰样嘢系会有结果嘅，有暴嘅，即系呢个暴都系带有佛家观念啦，即系你做过嘅事系有结果， 系啦， 即系有因果，系啦，有因果嘅一啲部分。咁呢个咧可能系即系两位导演或者编剧佢哋嘅一啲嘅追求都唔定。 咁啊，梗系啦，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嘅，我都相信。今次我哋拣呢套电影，亦都有佢嘅因啦，就是、因为佢入面都讲咗好多新界嘅文化，亦都咧睇到好多围村嘅场景嘅。咁所以相信亦都系咁样 ，Stan 咧就拣咗呢一套啦。咁啊，好啦，咁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广府围村或者客家围村。咁我哋喺《窃听风云三》入面又见到嘅系边一种嘅围村呢？ 嗱，呢套戏里边咧，其实就我知道嘅场景咧，就喺新界嘅不同嘅地方都有嘅。咁咧，讲真咧，就牵涉头先我哋讲过嘅围头啦，或者系客家嘅村落咧，都会有佢嘅拍摄场景嘅。啊，咁而我去首先咧，一开始咧睇到佢有一啲黑白嘅片段噶嘛，先打出几幕咁嘅黑白片段咧。第一幕咧就系影住点灯啊，喺佢 点灯嗰个咁嘅场景呢，其实我又关注究竟喺边度拍先，系咪搭出嚟嘅先。咁呢都几清楚㗎啦，就唔系搭出嚟嘅，因为都系好真实嘅，亦都系好容易搵到啦。但系如果你讲戏里面譬如有冇地方，有冇一啲嘅村落肯借俾佢拍呢，都可能佢哋都要有少少过程要搵啦。因为似乎戏所讲嘅新界嘅围村呢都系偏向负面嘅。不过我今日就唔想太过着重于讲譬如丁权啊或者丁屋啊呢一方面嘅情况啦，专注翻传统吓嗰个咁嘅情况。咁呢一幕点灯过程咧，其实咧就系我知道嚟自元朗白乡嘅泥屋村里边嘅其中一间叫做植桂书室啊，吓种植个植吓桂花桂树嗰个桂啦吓。咁呢一个书室吓，咁就系开头佢喺有黑白嘅片段，咁有一个咁嘅仪式啦。其实佢去到电影嘅中段咧，喺佢呢个书室嘅外边咧，又摆盘菜宴啊，亦都有譬如曾光饰演嘅陆汉涛呢一个系啊陶叔，佢哋都分别同唔同嘅人咧有两场会面嘅，都系喺呢一个咁嘅书室里边嘅。咁呢个书室咧本身可以作为除咗书室呢一种譬如卜卜斋吓呢啲咁嘅形式之外，佢本身可以亦都成为一个类似祠堂嘅功能嘅，因为我哋都见到啦，即系戏里边咧，佢里边室内嗰个大厅都系摆满晒神主牌嘅。咁呢个喺新界嘅围村里面嘅书室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 系啊，我哋话咧，华南嘅地方咧，即系呢啲嘅祠堂咧，之所以嗰条村可以繁盛咧，好多系因为咧，佢其中有族人咧系高种，即系话当譬如佢种咗举人以上咧，即系但系佢又未必担任官职嘅话咧，喺名称咧都会视佢为乡绅嘅，即系话咧佢系管理嗰条村嘅实质运作，但系佢系冇挂名嘅一啲公名或者官职嘅。咁所以咧，佢喺地方咧有极大嘅权力。咁所以呢一套乡绅嘅制度咧，亦都系后来慢慢延伸成为管理新界乡村，譬如太平绅士啊，都是这一种形式的一些衍生来的。 咁咧，嗱呢一个咁样嘅书室，佢所身处嘅所谓嘅泥屋村啦，吓咁其实我哋去睇翻佢哋嘅族人咧，就系属于广富族群嘅族人嚟嘅。咁但系咧，佢呢一个咁样嘅村落咧，就如果建筑学嘅角度嚟讲，唔属于围村。但系咧，香港一般咧，其实大部分嘅村落咧都会简称佢叫围村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个泥屋村虽然佢系广府族群啦，咁而佢起出嚟咧，其实系比较细型啲、简单啲嘅，我哋叫做冇围墙嘅开堂嘅散村啦，吓咁只不过呢一个咁嘅书室咧，就喺呢一堆嘅村屋嘅外围嗰度就出现咗呢一间咁嘅，既可以作为书室，又可以作为祠堂公用嘅地方。 啱啱 Stanley 所讲就话喺建筑学上面唔将佢归纳为围村，其实系点样分嘅咧？ 嗱，最简单咧。真真正正你叫围村咧，字面上一定要有围墙咁先叫围村噶嘛。咁但系咧，香港人咧一般佢哋去讲某一啲村落咧，佢哋未必会知道真真正正佢哋嗰个村究竟有冇真正嘅围墙。而甚至乎咧，就算新界人自己咧，佢慢慢咧亦都习惯咗咧，就算冇围墙嘅村落咧，佢哋都叫围村。主要咧就系譬如佢同一个宗族佢哋聚居咗嘅，咁佢哋有一个好明显嘅。嗰啲建築物可能好密集啦，咁就算佢哋冇正式嘅傳統嗰種嘅圍牆咧，佢哋都會叫自己叫圍村人嘅咁但係咧，我哋睇完呢一間嘅書室嚇，睇到所謂嘅點燈嘅習俗，或者同祠堂啊、書室呢啲咁嘅建築物之外咧，咁我哋亦都睇到咧，戲裏邊會出現咗一啲真真正正嘅廣府式嘅圍村嘅嚇。咁雖然呢個咁嘅正式嘅圍村咧，只係得一個鏡頭，而呢個鏡頭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唔係屬於戲裏邊嘅一個場景嚟嘅。咁喺邊度睇到咧？其實真係得幾秒嘅啫，就係咧都係電影開頭嘅。其實咧出現咗一組嘅黑白嘅一啲舊嘅照片啊。咁其中一幅照片咧就係一個鳥瞰嘅地方。咁咧我睇到呢一個咁嘅鳥瞰裏邊咧，見到有好清楚嘅四方形嘅一個村落，有圍牆嘅。亦都四隻角咧係突咗出嚟嘅，有所謂嘅炮樓或者更樓呢啲咁嘅防御性嘅起得特別高嘅建築嘅形式喺裏面嘅，亦都見到咧裏面咧清楚見到有所謂嘅中軸線啊，即係佢中間咧會形成一條嘅長巷一條巷仔， 咁而佢嘅入口就會有門樓啦，經過長巷之後去到個終點呢，就會有一間比較大型少少嘅叫做神廳咁樣嘅建築物。咁呢個呢都係典型嘅廣府式圍村，尤其是喺香港嘅新界，我哋見到嘅一個好工整嘅廣府式嘅圍村，或者叫做本地或者叫做圍頭圍村嗰個咁嘅形式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凌天的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 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呢套戏里面呢一个咁样嘅黑白照片，其实系边度呢？其实我都要花少少时间去揾，咁结果又俾我揾到。咁当然揾嘅就系主要系用，譬如我手头上知道嘅香港嘅广府围村啦，再揾翻可能啲地图啊或者旧嘅照片咧，我知道原来系喺屯门嘅泥围呢个咁样嘅围村嚟嘅吓，泥就系土字边嘅泥，虽然有啲地方都会三点水咁嘅泥呢个咁嘅写法嘅，咁佢呢一个咁嘅泥围隔篱咧，你见到喺嗰幅照片嘅右边咧，亦都有另外一条嘅围村，其实就系顺风围啦。咁而家仍然喺度嘅。咁佢你见到泥围咧，就系比较清楚啲四方形嘅典型嘅广府原生型围村啦。咁佢其实就系姓陶呢一个族人啊，迁嚟呢度兴建嘅。咁佢亦都主要喺屯门，唔单止建立咗呢一个咁嘅泥围嘅，亦都有譬如屯子围啊呢啲咁嘅广府式围村嘅。咁亦都喺呢啲咁嘅围村嘅附近咧，再有起到佢哋嘅一啲嘅宗祠啊，一啲祠堂喺呢度嘅。咁呢一种都系典型嘅广府式，譬如佢哋当佢哋有一个围人数大到某个情况咧，佢哋就会喺附近再起一个新嘅围，或者喺附近起一啲新嘅散嘅冇围村嘅村屋，咁再以一啲嘅祠堂喺附近作为联系几个附近唔同嘅围村或者村落嘅形式啊，就同呢个客家式嘅真真正正喺一个围里面去起佢哋嘅祠堂，而佢哋扩散嘅方式就係围住佢哋个原本嘅围村，再喺周围以所谓嘅带状啦或者环状咁样嚟加建，结果呢仍然系一啲单一嘅围村。呢一种咁嘅客家式呢就系唔同嘅。咁广府式嘅围村呢就系可能会牵涉一个地区里面嘅唔同嘅围村。咁呢个唔系单止屯门啦，譬如元朗啊或者其他地方呢，譬如同一个宗族同样都系邓族嘅，佢可能会出现好多个围喺附近，而附近又会有一啲其他嘅佢哋嘅祠堂出现嘅。咁呢个都系好常见嘅广府式嘅村落嘅布局。 咁呢喺个电影嘅最尾呢，其实我都留意到有个建筑物呢都几特别㗎喎。咁就系呢由阿吴彦祖佢饰演嗰个角色呢，佢应该个故事就讲佢应该坐咗几年监啦，咁就出返嚟，然后就买咗笪地，然后就喺上面剪草啊咁样嘅。咁其实喺呢个地嘅后面咁就有一栋都几大嘅建筑物就屹立喺呢度。咁我感觉都有啲似係好似围村我哋经常会见到嘅嗰种风格嘅建筑物。但係佢好明显係一座独立嘅建筑物而唔係一个村落嚟喎。咁呢一个有冇啲咩嘅玄机喺入面嘅呢？ 嗱，如果讲呢一座呢，咁又要转返去讲客家啦。嗱、新界嘅客家围屋呢，咁头先之前有提过啦，譬如荃湾三栋屋啊或者沙田嘅真大屋啊，呢啲呢就比较典型啲嘅客家嘅围屋。我哋叫围屋。咁但係呢一座咁嘅建筑物呢，其实就係喺一个我哋叫做二十世纪嘅比较新式啲嘅客家村落嘅附近嘅。咁呢个村落呢就叫做崇正新村，就喺元朗嘅。咁呢一个咁嘅崇正新村呢，其实就係香港嘅客家人呢首先喺1921年呢成立咗一个叫崇正总会呢，咁主要就係纯粹就係客家人所组成嘅一个区域性嘅或者係社会性嘅一个嘅组织。咁但係呢佢哋喺1957年呢就再正式就喺 嗰個附近咧起咗一個叫崇正新村。咁呢個咩崇正新村咧，就唔係典型嘅客家圍村嗰種同一個宗族、同一個姓聚居嘅，咁就係咧所謂嘅雜姓嘅客家村落。咁喺香港嚟講咧，唔係太多嘅，咁不過都有嘅。咁呢一個特別亦都係比較新式咧，因為去到1957年先至正式起嘅。咁佢哋咧就係所謂嘅冇圍牆嘅開堂式嘅散村嚟嘅。咁亦都咧見唔到有明顯嘅祠堂喺個村落嘅中間裏面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啲社區性嘅組織咧，譬如叫三喜堂啊呢一啲咁樣嘅，都係可以話係少少似典型。嘅祠堂嘅转化啦吓，咁而呢一个咁嘅崇正新村嘅附近咧，就系、是、聚居咗大量嘅客家人，咁而戏里边见到嗰一座咁嘅大宅咧，有啲似围村吓或者围屋嘅，其实咧就系、是、叫做神德居吓。呢一个咁嘅神德居咧，都系由客家人佢兴建嘅，佢嘅规模咧已经大到去有少少接近一个小型嘅客家围屋㗎啦。咁佢亦都系有两层啦，咁你睇返佢里面嘅布局呢，其实都明显见到有中轴线。咁而亦都系由天井或者系院落咁样去构成佢中轴线啦，亦都有其他嘅细小啲嘅院落，咁基本上都系一个对称嘅布局。佢起嘅时候呢，首先就系1936年，咁之后呢就56年亦都有啲加建嘅。咁比较特别啲，我哋喺戏里面见到嘅，其实除咗最后嗰幕吴彦祖之外呢，其实喺中间呢亦都有几幕系喺嗰度拍嘅，主要就系室内嘅场景啊，就系、是、一个类似乡公所咁嘅地方呢，即系六氏兄弟佢哋譬如同啲乡绅咁样去开会啦，亦都有一幕就系佢嗰啲村民去卖佢哋嘅转让丁权。咁其实里面呢见到个大天井，亦都有一啲比较似西式嘅石柱，咁、亦都有一啲咁嘅好高楼底嘅厅堂，嗰度其实都系呢一个嘅神德居嘅里面嚟嘅。其实就系佢嘅中轴线嘅一啲嘅厅堂同埋院落天井组成嘅空间嚟嘅。咁所以呢成套戏里面呢唔止一个地方有呢个神德居嘅。 讲起崇正会，我曾经喺崇正会下面嘅一间中学教过书。咁呢佢哋嗰个里面一个大堂里面贴咗好多相。咁有好多名人嘅，譬如星岛日报嘅吴文甫啦，仲有呢张发辉。咁张发辉就系国民党重要嘅人物啦。咁曾经呢就我哋话呢45年呢日军撤退香港嘅时候呢，当时蒋介石曾经派张发辉嚟收返香港嘅。咁不过慢一步啦。另外呢就张发辉喺50年代失势之后呢，其实就喺新界居住，就大抵呢就系57年前后呢就喺元朗居住。咁我唔知佢喺咩里面住，我冇查到。不过呢我可以讲就系佢喺威尔中嘅香港。咁呢个就系当时一啲即系重要嘅人物，佢都系客家嘅即系网络嘅啲人。咁客家嘅呢啲会呢喺南洋啊、美加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分支啊、联络喺里面。 咁呢個崇正新村或者係神德居呢，其實都會牽涉好多，譬如喺印尼啊或者其他嘅南洋地方呢，有啲回歸嘅一啲客家人呢都有會喺嗰個地方咁樣居住嘅。 咁今集嘅建築二呢就都係Stan 喺呢一個系列同我哋講中國建築史嘅最後一集啦。咁我哋之前講咗咁多，嘩，喺唔同嘅建築嘅，無論係由時序開始啦，又或者係由唔同嘅建築嘅構件啦，去到一啲地區啦，咁都多謝 Stan 同我哋即係講咗咁多中國建築嘅一啲，我哋可以話係即係等大家去一個基本認識嘅一個少少嘅系列啦。 多謝你俾機會就真。 冇咁講，咁但係呢我諗之後呢 Stan 都可以再嚟同我哋講多啲更加多唔同嘅地區嘅建築嘅文化嘅。咁因為呢我哋之後落去亦都會有一啲嘅系列呢，咁就希望可以跳出咗我哋對上嗰兩個嘅主要嘅建築嘅主流啦，可以話係即係個東方一個中國嘅建築，同埋再早啲我哋講咗西方嘅建築。其實喺呢兩個主流中間呢，其實亦都有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建築的文化呢，我们可以慢慢发掘的。那之后呢也都会有新的主持呢会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介绍啦。那究竟哪一位是新的主持呢，都可以卖个关子先。那但是Stan 都不会离开我们的。那之后也都可能会有一些的系列呢，又可以交给 Stan 去讲一些不同地区的建筑文化。 实有的，实有的，不过休息一阵。唔好太耐啊！ 应承各位啊，我都会翻嚟嘅。 好啦，咁啊，唔该晒阿 Stan 啦。最后亦都送首歌俾大家，呢一首咧就